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11点，杭州，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但我听得到他的哼唱。 当整个世界快睡着的时候，我还在想你。你知道我此刻的心情吗？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 可能你已经不记得我了，不记得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但我知道我不会轻易地把你忘记。 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 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在每一个孤独的夜里，我都好想和你说。 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 如果你也需要人陪，每周三周五晚上11点，我会在这里准时出现，为你放歌，陪你聊天。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周彤。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情绪，不一样的困惑，不一样的期待。 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话。 我是吴周彤，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ime and You， 定制属于自己的情感秘籍。 你我的相遇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欢迎收听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周彤。在这个关注情感心理健康的节目里呢，我们可以一起和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专家住，你也可以把你的故事和想法啊随时告诉我们，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iny You， 在里面我们会给你提供很多的一种方式和我们交流。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注册心理师，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的硕士啊，也是在北京高校做专职心理教师的徐清林徐老师。你好徐老师。 你好，各位好。 前两天我看到一篇报道啊，说到国家取消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叫计划生育委员会 啊， 这个国家要取消这个东西。当时我就联想到了一个事情，为什么会取消？那首先肯定就说现在已经不是很提倡计划生育了，虽然没有明确的去表达这个意思。那为什么不提倡呢？是因为难道就是说是因为生育的问题吗？不对，我个人就分析呢，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啊已经不怎么结婚了啊。这么说好像有一些调侃，但是我身边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他们明确的告诉我说，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结婚。那不结婚导致的另外一个后果，那就是单身率很高嘛。单身率很高，那么出生率就很低了。 是。 那出生率很低，那我们国家的这些后辈的啊，以后支撑我们国家发展的那些后辈的力量，资源，那就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作为像我这样一个忧国忧民的人还是很关心这一点。所以呢当我们在选择这期节目主题的时候呢，诶，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是虽然是一个老生常谈，但是却也很应景。那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单身男女那么多，为什么会选这样的一个话题，从你的角度是不是也和我这个思路是一样的？ 我好像跟你关注的思路不太一样。吴老师，你刚刚从那个更多是从一个社会发展的需要啊，这个未来人口啊，未来这个发展啊，各个方面，但我觉得更多是从一个个人的一种选择的角度思考这个事情。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单身？那肯定有他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所以我可能比较倾向于去 个人 考虑个人他们怎么想的。 就是说我站得比你高一点呗。 可以这么讲、 但是其实高和低更多的是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想来探讨一下为什么现在的单身男女这么多。如果说简单来讲的话，你有没有可以概括的一些点直接告诉我们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单身生活？ 我觉得首先是人们有机会选择单身， 有机会了。 有机会就是说至少你不能你只能依附一个人才能活下去。那有了机会呢，你就有没有意愿？那有人可能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生活的质感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当然这是我们说的是更多是主动单身的那些人。如果是被动单身，可能他们的原因不太一样，可能是比如说社会这个经济压力比较大呀，然后没有办法结婚呢，那就被动单身和这种主动单身的原因可能不一样。 说了这么多来说的话呢，我个人的一个分析啊，我也稍微归纳了一下，可能很浅显，但是呢却是一些实际的例子。比如说我认为现在单身的主要原因有四个。第一个是确实找不到特合适的，这个很不学术啊，但是呢确实是他找不到合适的。第二个呢是呢有人觉得自己一个人过得挺好，就觉得和一个人在一起特麻烦啊，然后每天还要面对一个人，然后到时候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未知的东西，脾气啊等等等等，待会儿我们可能会说到一些问题。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认为呢，这个感情啊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了。你看现在动不动就出现一些绯闻，甚至是一些可能会影响股票的那样的一些绯闻。 最近这个事件很火 是吧，就是说这些事情的话呢，也是导致很多人选择单身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呢，现在都扎堆儿啊，就是说比如说你单身，那你会发现他身边的一两个朋友呢也好像是喜欢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慢慢呢就受到周边人的一种影响。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可能一开始还不是想单身，但是因为受到影响以后呢，被这种氛围所影响，就加入到了单身俱乐部。 有可能就是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一群朋友，他们就是觉得单身挺好的，不用那么麻烦， 是吧。当然如果你要让我再稍微往深里边分析一下的话呢，我认为第五个原因就是说呢，现在很多人把物质和精神呢都分得比较开。其实我认为结婚也好，或者说家庭也好，是要把物质和精神是融为一体的。但是现在呢，他们希望给他分得开一些，然后呢，想把责任和自由也分开。就是说，他觉得责任和自由如果说都混在一起的话，那都没有，可能也没有办法负责任，同时又没有自由。你看现在好多婚姻就是这样，对吧？看似好像是在撑起一个婚姻的这样的一个躯体，但是呢好多事情呢又发现呢并没有负责任，或者说至少是在理想层面上是没有做到。而另一方面呢，他们又失去了一种所谓的自由。所以现在有很多人不选择结婚的原因就是希望，比如我责任，那我对我自己负责，或者是我对我妈负责，或者我对这个工作负责，或者我对这个社会我去做公益负责。但是自由是我的，我不需要受到婚姻和另一个人对我的一种影响和束缚。我觉得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那确实每个人对于自由的这种在乎程度不一样。 他比较在乎的话，没办法去说把自己的一部分贡献出来的话，就没有办法成立一个家庭。 对，哎，徐老师，你来一个正好，我想问你一个，就是现在单身的人数，中国到底占多少？有没有你之前做过一些数据调查？ 哎呀，我看到这个数据了，就是好像是在2015年前后又做了一部分调查，那时候好像引起了一个很广泛的讨论，说是第四次单身潮。然后呢，后来就是今年我又看到前几天看到朋友圈一直在转，说咱们现在单身人口已经到2.4亿人。 2.4亿。 对，他2015年，2013-14年的时候还1.7亿，我觉得这个增长速度也是挺迅速的，挺恐怖的。而且这个过程中就发现，而且男女的比例还失调很严重。 哎，男女比例失调是不是也是造成单身多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间接的会。应该说直接的吧，就影响了这个结婚率了吧。因为男生很多，他可能然后这个结构性其实失调很大，然后在这个男生很多的这个状况下呢，可能女性她的这个什么要求可能也在提高， 特别是在这个很多的一些农村或者是3-4-5线城市，可能这种现象更是不是更显著一点？因为我觉得好像大城市，特别像是在北京什么的，好像剩女挺多的，剩女比剩男多。 对，这个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因为前一段时间跟我朋友聊天，他们说他们那儿当地的男性就是农村嘛，如果他们能够娶到一个二婚的妈妈，都觉得很了不起了。 真的， 就是因为他们的男的特别多， 特别多， 但适宜的结婚的女性比较少。所以他们就属于相当于要抢的感觉。 哎呀， 在城市确实不一样，城市单身男女都挺多的。 对，剩男剩女都挺多的。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可能大家的这种意识啊，或者说这个教育程度啊，现在是越来越高。就教育程度高啊，就会让有些人呢思想方面呢有更高的一些追求或者是一种判定。过去呢，咱们说封建社会也好，或者说文化还比较落后的情况的话呢，它有时候还是有一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或者说有一种认命的感觉，对吧？他就反正到那个点儿，到那个时间就觉得哎呀就必须要怎么样了。但现在呢，很多人读书国外旅行，去吸收很多一些先进的社会和人类方面的一些文化的营养，突然发现呢，哎，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必要去找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为了结婚吧，或者和我为了没有必要非得为了一个成一个家庭然后去做出一个选择吧。 对，因为你有机会了嘛，就是你而且你接受了更多的不同文化的影响，所以你的选择是更多的，就是你不可能像原来一样就必须结婚你才能活下来，现在你可以不结婚你也活得很好，你干嘛非得结婚呢？ 对啊， 是不是一个一定要做的选择，所以现在的这个结婚率是比较低。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被嫁上去的，有没有可能 被嫁上去？是什么？ 嫁上去就是说什么呢？因为我看过一个调查，就是说现在高校里面啊，读研的这个群体里面呢，女性已经超过了男性。啊，本科可能男的比女的还要多一些。但是在研究生层面上呢，女性的比例已经超过男性。你想想，她都读硕士了、博士了，她找一个本科的，有的女孩啊，还真的就会觉得有一点点怎么样。而且呢，你会给你的男朋友造成多大的心理压力，对不对？有的时候别人会避之而不及，甚至会一听你是女博士，首先就不能够往那儿想。那时间长了以后呢，压力，对不对？有的时候别人会避之而不及，甚至会一听你是女博士，首先就不能够往那儿想。那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些女的不就被嫁上去了吗？ 啊，你说他们的学历太高，没有人敢娶，没有人敢靠近。 对啊， 然后加上这些女性可能也会要求比较高，就说你看我都是硕士博士了，我不能找一大专生本科生吧？可能想一个找一个硕士，找一个同等学历的，或者甚至比自己高一点的学历。那这样的话，就是本身那个群体的男生就少，那你现在要求还是在提高，那就没办法。 这是一个现象啊。这个现象，然后呢，这个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说呢，现在咱们的 经济水平是确实是水涨船高，而且呢有些大的城市啊，你要是想在这儿生活或者是结婚组成一个家庭，几样必备的条件成本太高，比如说房子问题。 你说 你要弄一房子啊，如果你不是租房，你要是买一房，以前你没有房，这个成本可太高了。以前可能就是说买个房子呢好像是一个必备的，现在让很多的男性朋友或者是女性朋友呢有可能就因为一个房子而选择单身，都有可能。 对，前一段时间我刚看了一个相亲类的节目，一个男生说因为我没有房子都不敢相亲，所以 是 就可能这个比较传统的观点，就是说一定要有房子才能结婚，这样的观念还是比较深入人心的，所以这个大城市的房子又越来越贵，所以就但是你的工资呢也并不见得有多高，涨多少，所以他们相对于来讲这个买房子就确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房价的增长和这个单身率的增长是同比的。 可以这么讲，如果房子便宜点应该是可以让更多人走入婚姻的，因为人们的观念不容易改变啊，一时半会儿很难改变。 对，爱情诚可贵，房价更可高。 对，单身男女好惨。 对，另外还有一种我觉得一个现象呢，应该说是一个正面的，就是说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他会选择离婚离婚率现在是在增长，咱们曾经也说过这个问题啊，现在离婚率造成增长的原因等等等等，这个离婚率增长呢我认为不是一个坏事儿。 对 啊，我认为离婚率增长是让很多人对生活质量和感情质量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选择的空间和方法。 对，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是积极的啊。但是呢离婚率增长以后呢就会造成有些人呢会觉得呢再去结婚再去重新告别单身就会比较难，所以单身有的时候有其中有一小部分其实是二婚，就是希望第二次走进婚姻或者第三次，但这部分人呢因为目前的这种对离婚或者婚姻的新的认识以后那么他们被迫进入到了单身的一个新这个行列里面来那我觉得对他们来说的话呢告别单身的这个可能性就比那些还要难。 确实要难一些， 是 吧？甚至因为有些人会对离婚的人士有一些想法 、 比如说你离婚是不是你有什么毛病就是你是不是有什么性格层面上的问题或者说你有什么暴力上方面的问题，这些误会也会造成那些离婚人士不容易再进入婚姻。 这是两个方面吧我觉得，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离婚，但有的人他本身这个人离过婚的人他也会心里边会害怕说我别再找一个 又是 那样的那每个人的那种顾虑造成了这种情况。我们说了这么多，相对来说就是造成单身的各种原因，我相信呢一定是社会的各种的因素所造成的。我们呢想做的一件事情什么呢，就帮大家在这个环境里边，或者说我们希望帮大家在面对这样的社会环境的时候呢能不能找到一种比较健康的一种心理态度或者说能不能积极的去面对这一切。因为有的人呢我觉得他说你们说这么半天啊有什么意义啊后来我说其实我们的意义就在于当你听明白这一切以后你会发现你并不是个体。 就是我觉得这个首先我们得知道大体的环境是怎么样的我在大体的环境当中是处在什么样的位置的 对 然后我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像我这种状态的人我需要面临什么我准备怎么样去做好准备去面对我的生活我觉得因为单身其实是每个人的单身状态也不太一样 对说到单身状态我不知道徐老师有没有针对女人的这种单身状态做过一些研究或者是一些调查，因为我呢可能对男生的单身生活比较了解。 有啊。 那你给我们分享一下就现在的独身女人我相信这个话题可能会很多人感兴趣他们的单身女呢这种独居的生态和状态有哪些一些表现形式或者是一些特点。 我觉得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类型吧。第一个类型就是深独心不独， 就是 身独心不独， 但就是你看到她是一个单身女性，但是呢她内心并不孤独，就是她的生活还非常的丰富。因为他们其实因为在传统的社会里面，这个传统的婚姻里面，那些就是婚姻主要的功能就是提供经济保障嘛。 嗯， 那些女性就不得不去结婚，不得去依靠婚姻。但现在呢，女性的自己的价值的主张或者自己价值的实现有很多途径。 嗯， 这样的话，她就有更多机会去获得经济上的独立，经济上的独立呢，允许她自己可以保持自己身体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我就有一个人住自己的房子。 嗯 啊，那她不再是男性的或者家庭的私有财产。 嗯， 因为当她不是一个被物化的零件，非要整合在某一个家庭的时候，她自己就可以更分化、更独立、更并且更加清醒的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去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嗯， 而且呢，随着一些产品吧，或者说一些服务的叫完善，他们就有机会为自己的后顾之忧做好打算。 嗯， 比如我身边有个女性也是单身，年龄也挺大，她最近就一直在研究这个保险。 嗯， 因为他觉得他要去面对自己的这个压力，就是或者说未来的年龄增长啊，或者说面临的不确定性啊，包括身体健康啊， 嗯， 或者是意外的发生啊等等。 嗯， 这样子他提前去购买一些产品，能够保护自己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能够 获得帮助， 对，获得帮助。啊，所以呢，这些女性她基本上是能够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活非常丰富。然后这样，我们说这样的女性是叫身独心不独 啊，身独心不独。 嗯， 明白了，这个独呢，其实是说她可以过得非常的充实。 嗯， 啊，她的内心其实是很充实的啊，虽然她一个人。 嗯， 还有一种方式是叫心独身不独，是吧？ 嗯， 啊， 最后一种就是那种身独心也独的那种，就是你内心感觉到不舒服，然后身体可能也不是特别的。 你刚才你还没有展开说心独身不独，是不是就是说身体他有很多的男朋友，有可能 他可能在婚姻关系里面，也可能会有爱情关系里面，但是他内心其实孤独的。 哦， 那这种独，我们觉得这种单身其实是心理层面的单身，不是不是生物意义上的，或者说身体层面上的单身。 嗯， 因为这种其实在中国还挺，或者说在目前的状况下 还 挺 多的， 挺多的。因为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挺热的一个话题吧，就是，哎，你在婚姻当中是在目前的状况下 还挺多的， 挺多的。因为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挺热的一个话题吧，就是，哎，你在婚姻当中是。就是你在婚姻当中，但其实你是一个人，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话题一直在。因为现在的生活压力就是好像是一个假性婚姻，或者说假性的叫丧偶式，什么丧偶式婚姻、丧偶式育儿这样的一些概念。其实他这种女性，我们说的不是绝对的这种单身的状态， 是， 但是他是心理层面上的单身。那这样的人他其实也是很他有可能变成真正的单身。因为他可能有不太满意这种状态。当他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者是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者他经济实力积累到一定程度，他有能力去离开这样的状态之后，他有可能去选择离开，离婚或分手，他进入了新的真正的那个单身状态。 哦，就是这种状态其实也分不同的阶段。那这种不同的阶段来说的话呢，导致他们做出不同选择的这种理由，我认为是在这个整个的生活当中对他们来说的不同的一种刺激啊。我觉得这种刺激来说的话呢，有很多种。有情感的刺激、物质的刺激，然后对很多的思想的一种刺激等等。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是不是应该顺其自然好，还是说我们就是为了一个所谓的要去改变自己的单身的身份，或者说保持单身的身份而做一些事情，还是说我们可以就是明确的表达我们的观点，就是说这一切其实都是一种状态，它是可以被很多东西所改变的。当改变来临的时候的话，我们应该有一个很正确的心态。 你说的是在婚姻当中的还是在婚姻之外的那种？ 婚姻之外的。 婚姻之外的、 啊、咱们谈论不是单身吗？ 我觉得就是就可能顺其自然也是一个不错的态度。 嗯， 当然其实还是要有所主动的去行动，因为你要是顺其自然，可能这个岁月就顺、 嗯、 就是这个岁月的时间就过去了，你就不知道你自己去了哪里。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还是需要去意识到你到底要谁要什么。 嗯， 然后你到底是真的享受单身呢，还是我其实是被迫无奈的一种状态、 嗯、 就是如果说你自己不太满意这种状态，你有没有机会去做不同的选择。 嗯，刚才徐老师的建议呢、嗯、非常的中肯啊，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人呢都会觉得顺其自然吧，到时候再说吧，他其实内心里面呢需要有一种引导，那我们希望能够积极的去面对这一切，去寻找到一个成为你的这种幸福归宿的这样一个地方。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单身的各种表现方式和原因，也说到了女性处于单身状态的一些表现形式和发展方向。 还有第三种，第三种没说到。 第三种什么？ 就是她的身体独心也独的那种状态、 哦、 就是这种是最惨的了。 就别说他们了啊， 最惨的不说了是吗？ 说，但是呢，我们稍微的休息小片刻，然后针对这样的心独、身也独的人，给他们出点建议，或者提供一点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好不好？ 好的， 好吧，我们待会儿马上回到今天的《好想和你说》。 有一个冬，伴着夜的星空，缓然的冷风，吹醒了心松，身后温暖怀抱的感动。总是匆匆，春夏弥留的晚松，询问他是否孤独，他呀开出了花，在寒冷的夜呀，空气里扩散着假装过的优雅，火车他也累下一

单身这个问题。其实单身问题呢有很多种方式，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心理学的一些老师啊，徐清林徐老师，他也是我们的注册的心理师，武东的治疗师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心理学的硕士。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女性的一些主要特点，对吧？其中有一个呢还没有说完，就是叫心独身也独，就是说女性单身的不同的形态的这种状态呢，其中有一种就是心也是独的，身呢也是独的。那怎么讲呢？ 这种其实是严重的一种自我隔绝，就是说它跟前面不同的是，可能第一种呢，它是虽然它身体是一个人，但是它内心里面是非常充盈的感觉。那这一种的话，它其实内心是比较空的，甚至是有些伤痛在里面的感觉。他们可能早期会受到一些创伤，所以呢，他会对人不信任。所以他就会一种防御本能的去离开人群。所以他们的生活呢状态可能也会是不太健康的。怎么讲，就是他可能会熬夜呀、长久的坐在那里啊，然后缺乏锻炼啊，只吃外卖啊，然后看刷一些剧啊视频啊等等。甚至会突发疾病或猝死的可能性。 那会不会有一些自身的一些原因，比如说他觉得自己呢可能从他的外貌啊，他的这种交往的能力以及他的社会的地位各个方面都觉得呢出去以后呢可能会没人重视，或者说会受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影响。他就把自己蜷缩在自己的一个世界里面。 有可能他们内心是这样子想，或者说这么认为自己的。 但是我觉得应该去给他们一种方法，或者说怎么能把他们的这个毒然后用一种方式给打开。 我觉得首先是他们意识到这种状态对他们讲非常不好。就是我长久一下去的话，我整个人就废掉了，或者说一直活在一种幻想当中，活在一种回避当中。那回避的，如果说我们要面对这件事情，就是首先他得出门。出门就去比如参加一点小活动，自己喜欢的小活动，运动也好啊，或者是跟别人约着聊聊天啊。或者是说你去就是走出那个家门，别宅在家里面。 其实走出去那一瞬间其实是非常考验人的。我相信他们曾经也试图，但是他们可能连那第二步都迈不出去，又回到自己的一个圈子里边或者是一个小屋里面了。所以呢我觉得破解身独心独的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新的群体或者是一种新的体验。 我们会说是新的一个人际关系的体验。这种人际 关 系是让你感觉到温暖的、安全的、踏实的，而不是那些创伤性的体验，是那种不舒服的、侵入的，而是一种比较尊重和友善的一种体验。这种体验可能是从朋友的，也可能通过一些共同爱好的人那里得到，也可能是你可能有些人真的是很糟糕的，可能甚至是要去找咨询师才能把它弄出来的。 没错， 去体验一个新的人际关系模式。 说了这么多呢，我觉得我们似乎也是在泛泛而谈。 对， 我们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给我们的这些网友们提供一些实际的案例，或者说我们就假想现在有10位单身朋友，他们分别在他们自己的屋子里面，那我们就分别走进这10个单身男女的房间，去看看他们的生活，跟他们一起对话一下。第一个房间啊，主人叫小南。那2个月以前呢，小南失恋了，和他曾经暗恋了5年的男孩呢是他的初恋。当这个男孩说出我不想太伤你的这句话以后呢，小南就知道我们已经结束了啊，千万不要让人知道我在哭。然后就关掉了所有的联系方法，一个人就窝在家里，窝在他的床上，咬着被单啊，撕心裂肺的哭了一夜。而现在的他呢，再谈起那段感情显得云淡风轻。他说啊，恋爱的时候呢可能是太在乎了，整个人有些不知所措，感情特别脆弱，连我都不认识自己了。然后他又说，或者是我不太适合谈恋爱吧。于是呢，当我们走进小南的房子的时候呢，发现呢他把日子呢过得来像诗一样啊， 比如说我们看见了他有很多的书，有很多的盛开的花，也看到他在练瑜伽，还看见了他画的画，还有很多外出旅行的照片， 那很丰富。 哎，对，现在的生活给我们的感觉是幸福安心的，但是我们就在想，这样的一种生活，他是一个人，就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单身，对吧？ 对。 那么这样的生活看似非常美好，但是他是一个人，你觉得跟他聊的时候应该怎么去跟他说呢？或者说我们怎么能让他告别单身呢？或者说啊，选择一个我们认为相对正常的一个生活呢？以后， 那如果说我们按照传统的观念来讲，就是说我们首先说我们认为走出单身是一个好的选择，按照传统的观念来讲，但现在可能不是这种观念哈。 不，我刚才这个节目一开始我已经说过这个问题了，中国人口在下降，和单身的这个概率有关系。作为忧国忧民之人啊，作为一名干部吧，我觉得还是要想办法把像小南这样的姑娘也要让她告别单身。 你是以拯救单身男女为己任是吧？ 对，哎，我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宏伟的目标，或者是不是宏伟的目标，一个大的方向的话，那我们做这个节目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 我觉得可以，你一个目标可以加上哈，但我也觉得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他这种状态。 对， 他刚才说的是他暗恋过一个男孩5年，然后呢是他的初恋，然后他结束了这种关系以后呢，其实上很多年以后，他自己现在把这个一个人的生活过得很丰富。我们看起来，我们猜哈，他的这个当时那个暗恋对他来讲可能是蛮有不好的体验和创伤的感觉在里面的。那他可能也是一个在情感里面不是那么擅长处理情感关系的一个人，所以他现在选择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是跟他自己的一些人格特质或他自己的一些念头和想法有关系的。那我们说，那这种看起来也还蛮不错的一种单身生活是不是他真正想要的，我们其实并不清楚。如果他真正想要的不是这样，但是他要向别人告诉别人我现在过得挺好的，不得不变成这样的时候，那其实是南辕北辙的，就是他自己内在的那个需求是没有满足的。比如说他需求渴望得到别人的爱，渴望别人的陪伴， 对， 渴望结束这个关系，结束这样的一个人的状态哈。他因为他说的我可能不太适合谈恋爱，这意思就是我不太擅长这件事情， 于是他就选择了一种单身的生活。 对，但并不是说他这是他想要的一种生活。 也就是说，他如果想让他告别这种生活，就要把适合和不适合这个问题搞清楚。 他到底想要什么先想清楚，说这个真的是自己想要的，那也可以。虽然说你这个拯救他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哈。 拯救这个还是有希望的啊！我做了这么多年情感节目，我觉得我会直奔要点。其实让他告别单身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让他明白，这个恋爱没有适合不适合的人。没有说某一类人不适合恋爱， 那倒是， 我绝对不这么认为。有人可能不适合吃甜的，有的人不适合爬高，因为有恐高症。但是恋爱这个东西没有适合不适合，是因为你没有遇到适合的那个人。你再怎么样怪，再怎么样，好像你觉得自己好像有些地方是脆弱的，有些怎么，说不定这些东西就是会让你找到另一半的一条路。所以我认为呢，他应该是呢，让他想办法明白这一点，就是说你过去的那些东西其实是不是造成说适合或者说判定你不能恋爱的一个根本原因。 所以就是说不能给自己先下一个标签，我是不适合的，而是说我可能只是那个时候遇到那个人没有办法跟我在同频上去交流，建立一段恋爱关系。 没错，一旦这个结解开了以后，你想小南他会很容易的就告别单身生活，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是挺 喜欢的。对啊，因为他看书、养花、养猫、练瑜伽、画画，哎呦天哪，外出旅行，这些机会，大把的机会可以告别单身，所以观念很重要。哎，好，这是小南这个房间啊，下一个房间他呢是一个男孩 啊， 男孩，我们去一个男孩的房间，叫乔轩。敲一下门啊，这个他呢已经相亲10多次了。他在大学的时候呢是班长，当时呢跟他们班的团支书谈了一场恋爱，但这场恋爱呢只持续了短短2个月。他把那次分手呢归结于自己当时的非常鲁莽的冲动，不体贴人。现在想起来呢，他说他还有些后悔， 毕业之后呢，生活其实和别的男孩也没什么两样，也是吃饭、看书、看电影、打游戏等等。 嗯。 而现在呢，在家人的张罗和催促下呢，他也硬着头皮到处去相亲。他也不排斥相亲，只是觉得怪怪的。因此呢，见得多了以后呢，哎，反而麻木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当我们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走进他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跟他讲一讲，或者说我们给他的一些建议呢？ 他是就是之前有一次恋爱的失败经验，然后在有很多次的相亲经验哈，但每次都是没有 下文， 没有下文，无疾而终哈。 对。 那我觉得其实可能他的这个状况就是他自己说的那种，就是当时他分手的时候自己是鲁莽冲动不体贴人，那这一点他到底有没有改呢？ 嗯， 就是说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变得更成熟一些，就也虽然是去相亲吧，相亲只是提供了一个机会，说你能不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其实是跟你有关系的。 嗯， 那而且相亲是也是在不断的去澄清他到底是谁，到底要什么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怎么样与别人沟通并且让别人感觉到舒服，这个可能是他自己要学习的。 对， 我觉得这个如果没有搞清楚的话，他自己要什么，他自己怎么样去跟别人建立关系没有学会的话，其实像再多知青也没有办法。 嗯，我来给他出副药。 嗯， 药方吧。 嗯， 啊，我觉得这个男孩呢，关键还是之前的那场恋爱给 闹的吗？ 闹的，或者说这场恋爱确定了他的一些选择对象，或者说选择是否是单身生活的一些标准。但是你知道，他的恋爱的环境是在大学里面。 嗯。 啊，他和团支书的一场恋爱，我相信他那一场恋爱，他就会认为恋爱就是应该是这样的。然后他把一些问题归结于自己，而到了现实生活里面，到了他的这种正常的年龄的恋爱的结婚的这个年龄的时候，我觉得他还在想在大学里面这场恋爱失败所带给他的各种教训。我甚至在想，他去相亲的时候可能会有意的去掩饰自己，或者说提醒自己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那其实这种东西的话，时间长了以后，他会让自己也觉得特别没意思，他不敢把真实的一面在这种所谓相亲的环境里面暴露出来。 嗯，他而且他对那个相亲的感觉是不是那种欣然接受的感觉？他说是怪怪的， 怪怪的。 因为如果你觉得 是硬着头皮， 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很享受的状态，别人是能感受到的。就是你见到一个女孩，你跟她相亲，你觉得很为难，那别人说你到底想要相亲还是不想要相亲，你到底要不要谈恋爱啊？就是让别人觉得你是没有搞清楚状况。 对啊，是相亲还是相面啊？ 是无可奈何还是你自己的选择？就是这个这就明显的让别人感觉到那个气场就不对。 嗯，每次还要说同样的一些礼貌客套的话。所以我要提醒这个男孩乔轩，你上一场恋爱是在大学里面，那算不上真正的恋爱，那是非常纯真的恋爱，但是和你现在选择告别单身生活的这种相亲和恋爱是两回事儿啊，一定要分清楚。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房间啊，是一个女孩的房间，房间的主人叫佳佳。两年前呢，跟初恋男友分手以后呢，她就一直单身。她有一大堆闺蜜，她们经常在一起吃饭、K 歌、逛街，让她的单身生活，看起来非常的丰富多彩，也不单调和无聊。今年她也27岁了，并不着急结婚，家里人可不是这样，不断的想办法，想让她明白，但是又怕给她压力，于是呢，也不敢催她。其实呢，这个佳佳呀，很漂亮，也不缺追求者，但是呢，他说我不喜欢和任何人玩暧昧，如果我觉得我不能和他在一起，我就绝对不会再和他继续交往，或者说仅仅是普通朋友。他认为呢，一份以结婚为前提的感情，对方首先要让自己觉得很安心笃定才可以。他说呢，他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所以他依然保持单身。嗯，这里边有两个关键点啊，徐老师，我觉得咱们可以分析一下，展开。 哪两个？ 是闺蜜。 嗯。 啊，闺蜜会不会造成她一直单身的一个原因？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因为她比较条件比较好，比较漂亮，她又不想呢，因为这种漂亮和别人 玩一些暧昧，就很果断的，就是说把一些有可能从所谓的暧昧转化为爱情的一些东西就给掐断了。 嗯， 这是不是他造成单身的第二个原因？ 我觉得根本上是闺蜜或者说是她的自己显得漂亮只是她单身的一个理由，但并不是真正的理由。我觉得真正的理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真正的想要去结束单身，因为他觉得你还庆幸自己有闺蜜，好像是说我并没有去安排去跟别的异性去接触，我更多的时间是跟我闺蜜在一起。那一个人他如果没有空间和时间给到一些其他的人士，还有一些我觉得他有一些观念是很叫绝对化的，就不能暧昧。什么叫不能暧昧？那很多亲密关系或者说很多爱情开始就是暧昧慢慢发酵出来的。 暧昧这个词啊应该是中性词，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贬义词，甚至是不好的东西。如果我们说温柔，哎，有人觉得哎，温柔是个多好的词啊，是吧？但是呢，暧昧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表达，就是它是双方是有一种比较温柔的，或者说，的东西， 比较那种、就是有一些情愫在里面的。 哎，情愫在里面的，对对对。所以呢，不要把暧昧呢，绝对的把它给它定在那个反面的那个地方。 也可能在他的生活当中有一些禁止的命令，就是这个禁止命令可能是他早期的一些人告诉他的，就是他比如说你不要跟别人不三不四啊的之类的，就是有一些观念他认为暧昧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他觉得关系的建立是一旦是就是自己得认定了，而不是说通过暧昧而发展而来的。 对对，他这种主观的认定呢有的时候呢很难让他下决心，所以呢他造成单身的几率就会比较大， 他拒绝了很多可能性。 对对，这是一个给这个佳佳和给我们大家的一个分析。下一个房间是也是个女孩叫鲁明，她刚刚大学毕业来到郑州工作才几个月，她大学时候谈过一场恋爱持续了2年多，她分手呢是她提出来的，她说主要原因是我当时两个人的沟通呢明明可以用平和的态度，可偏偏会选择更伤人的方式，我也说不上为什么，就这样一直消耗着两个人的耐心，直到最后分手，可能是我不够爱吧。现在的他呢对待感情非常的慎重，不再轻易的开始任何一份新的感情，他说除非遇到真的喜欢了，否则很害怕重蹈覆辙，对彼此伤害都很大。现在单身的鲁明呢并不会觉得孤单，不上班的时候呢他就看电影，曾有一段时间呢每天至少看3部电影，他说而且我现在喜欢上了做饭，很有意思，晚上也会刷刷朋友圈，并不空虚。在他看来，如果不把结婚列为人生规划，单身与恋爱就仅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所以他说单身嘛最重要的是坦然。哎，这个鲁明有没有什么给他的一些建议一些想法？ 可能我认为他的这个单身哈，就是他现在已经比较理智化的去认为他自己单身挺好的，然后而且他呈现的状态也蛮好的，但是呢他这种呈现蛮好的状态背后也是有一些回避在里面的。他其实在前一段的关系里面他们的那种分开是非常痛苦的，就是两个人都说很伤人的话，那很多分手很多人分手就是因为不能好好说话，所以呢他现在很害怕受伤，所以就不敢去进入新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如果说对于鲁明这样的单身男女的话，我们其实觉得是首先去要去承认的是我并不是不需要另外一个人，或者说并不是不渴望爱情，只是说我其实是挺恐惧的，我其实是挺害怕受伤的，或者说我暂时还没有学习好怎么样更好的与他人相处，那我当我决定要去结束这样的一个人的状态的时候，我可能会去学习更好的与人相处，并且要勇敢的踏出那一步，就是说我可能依然有恐惧，但是我带着我的恐惧去进入一个关系，并且是且行且修的状态，不断的去提升你跟他人相处的一种能力，避免两败俱伤或者是避免彼此伤害这样的状况发生。 对， 我总觉得呢，就是有过一次恋爱的失败也好，特别刻骨铭心的那种经历之后的话呢，就此放弃啊，那是亏了， 蛮可惜的，人生漫漫长路 呢。我认为就是你经历了这么一次刻骨铭心，非常非常的深刻的一种 体验 之后，你为什么不带着这种体验感再去寻找一个适合你的？因为这个会帮助你去寻找。有些人反而把它当做了阻碍，甚至是一个障碍。就像你刚才说的，有了这段体验以后，我至少呢，我们知道感情的深度是多少，我能承受多少。那么在另一段感情里面的话，我们带着这些且行且修，然后去寻找下一段。很多人就是说，不行，我不能去再去碰了，或者说我就走向另一个极端。那么鲁明最后说一句话，单身最重要的是坦然。这种坦然，我认为我们不能说是无奈，但至少呢，我们认为呢，这种坦然呢是需要我们把我们接受单身的这一面也要坦然一些。啊，就不能拒绝他，对吧？你不能只是对单身这个东西，哎，我觉得很坦然。但是呢，我觉得呢，你对另一半的这种向往，或者说对这个家庭生活的向往，也应该很坦然的去打开。这样我觉得才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是。 哎呀，今天我们没时间再敲门了， 下次再敲， 下次再敲。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谈论这个单身这个话题，其实都是为了我们更好的生活，为了更好的工作，能够让工作和生活能够变得更加的协调。因为你当你每天去工作的之后，你回到家如果是一个人，不是说不可以，如果还有一个人在你身边的话呢，那种感觉确实我觉得是一个我们生活的一种更正常的一种状态吧。下面的房间我们下期节目再去敲啊，再去聊。今天说了这么多，徐老师有没有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有什么话再给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我觉得单身男女就是做好自己，同时也准备好迎接另外一个人。这样你才有机会去享受不一样的生活状态。 对，做好准备，做好更好的自己，去勇敢的走出去，能让别人勇敢的能够靠近你，这也许就是最好的安排。最后一首歌叫最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好想和你说再见。 最好就这样能把你忘掉，最好能不想还有多困扰，这复杂的情绪向我奔跑，由来已经太少，或者已经无恙，最好的都已经送你不要，最好的朋友说我太无聊，最好的方式也只能这样，反正你不要都好，说不清他比我适合这种时刻，还是他比我懂得更让你快乐，也许没资格，也只能怀念了，我说他比我懂得更让你快乐，最好不要记得我。 最好的朋友说我太无聊。